心店。 北京时间21:00。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列车运行前方是北京站。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本节目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故事广播与凤凰网有故事的人频道联合制作。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光顾酒吧的这位客人曾经做过一件让自己此生都感到后悔的事，因为这件事他失去了爱情，也失去了最好的朋友。他究竟做了什么事呢？ 老板，你给讲故事的人送酒，那给即将远行的人有优惠吗？ 啊，你要去哪儿啊？ 去国外读书。 哦，送行优惠吗？ 哎呦，我跟你开玩笑呢，老这么又白送又打折的，那你迟早得喝西北风。 谢谢李姐啊，不过既然你知道来这里讲故事就能免费喝酒，为什么不给我讲一个呢？比如你为什么想出国，一定是费了不少功夫吧，这里面肯定有故事。 为什么想出国？因为在国内没什么值得留恋的了呗。 啊， 反正没有朋友也没有爱情了，所以想找个地方重新开始。狗血又俗套的故事你也想听？ 只要你愿意说。 我有个朋友叫新兰，我俩年纪一样大，她是那种温温柔柔的女孩子。哎，我的性格嘛你也能看得出来，就是那种直来直去的，算是和她互补了。我因为这个脾气啊得罪过挺多人的，但新兰一直都很懂我包容我，我俩算是那种无话不谈的好闺蜜吧。去年她24岁生日的时候，正好又是她刚找到工作，所以就在酒吧包场办了个生日聚会庆祝，请了挺多人的。那个聚会上新兰把她男朋友也叫来了，她男朋友叫小雨，这个小雨之前她一直都没有给我们介绍过，我们这些朋友也就都没见过。我还记得那天小雨抱着吉他上台，自弹自唱了一首《喜欢你》，那首歌一直都是我的最爱，他唱的也好听啊。新兰和我一起坐在台下听小雨唱歌，他特骄傲地问我，怎么样，我男朋友。我还笑着调侃他，说他把男朋友藏得这么好，是不是怕被别人抢走了。现在想想也不知道算不算是一语成谶。 你喜欢上小雨了？ 我说什么来着，这么俗套的剧情果然很容易猜到吧。没错，我第一眼见到小雨就有点喜欢上他了。我觉得我简直是疯了，那天他唱完那首《喜欢你》，台下就起哄让他再来一首，我就直接冲上去和他一起唱了一首《只对你有感觉》，根本没在乎别人怎么看我。 你还真是直接啊。那新兰她不介意？ 虽然事后我也觉得有点不合适吧，但反正那时候我们是去瞎玩的，这样闹一闹也挺正常的，新兰应该也没想太多。唱完歌我们就下了台，我看着小雨和新兰站在一起，一起吃东西，说悄悄话，我心里就越来越难受，甚至还有点嫉妒新兰。就想小雨身边那个女生换成我的话应该会更配吧。后来我又从新兰那里一点一点地了解了小雨，她其实很优秀，她工作不到两年就成为公司的重点培养对象，还不止这些，她简直就是个全能选手，讲起历史来滔滔不绝不说，字也漂亮，还下得一手好棋，喜欢写诗唱歌，不仅文艺范儿，还很有内涵。可就是这么一个男神一样的人物，感情生活居然特别简单。在新兰之前他甚至没有过女朋友，而且他俩在一起就是奔着结婚去的。其实新兰不说还好，他这么骄傲的一说我就更动心了，可是越动心我就越自责。有时候我还会自嘲地想，我们不愧是闺蜜啊，连男人都喜欢同一个类型的。 你后来不会直接就去告白了吧？ 嗨，那怎么可能。但后来等我们仨混熟了，我也确实开始喜欢当他俩的电灯泡了。哎，你听没听过邓丽欣唱的电灯胆？ 听过。你的意思不会是？ 没错，我觉得那首歌唱的就是我。 假使不能公开妒忌，学习大方接受，同行时要殿后，谁冷落旧朋友，节日让我心为一体的庆祝，沿途明亮灯饰闪映着重重，言谈越炽热内在更冰冻，将冷风吹透，然后留低只得这寂寞人，仍是你们密友，呆望你们热吻，应该伤感还是快感，能回避吗？我怕了当那电灯胆变着你们来来回委曲中受难，一个我被撇低 故意当了电灯胆，他日你们晚场时入体也不难，善良人埋藏着最坏的心眼，妄想一天你们会散。我确实就是带着希望他们有一天会散的心思去和他们相处的，比如新电影上映了，我会买了票送他俩，他们自然不好意思扔下我一个人，就给我加了张票，三个人一起去看电影。还有一次小雨公司附近有家新开的饭店，我和新兰去尝鲜，小雨自然也会去啊，我还事先点了他爱吃的菜，给了他一个惊喜。周末有时候小雨去凑场唱自己的原创歌，新兰会拉我一起去，唱完歌一群人拼酒，小雨替新兰喝，我就替小雨喝。那段时间新兰挺开心的，可能她本来怕有了男朋友会冷落我吧，他一定没想到我会这么大大咧咧地凑上去。虽然我一直觉得对不起新兰，但是又控制不住自己。 小雨知道你的想法吗？ 一开始小雨就感觉有点难堪，再后来他可能看出我喜欢他了吧，就不怎么和我说话了，我说话他也不搭茬，对我能躲就躲，还故意当着我的面和新兰秀恩爱，可能是希望我能断了这个念想。有一次新兰的公司组织野餐可以带同伴，他就拉着我给小雨打电话，后来就听见小雨在电话那边问是不是我也会去， 对你已经那么敏感了。 是啊，小雨真是个好男人。挂了电话，新兰就特别抱歉地和我说，公司都是情侣去的，所以我一起去有点不方便。 其实是小雨的意思吧？ 这还不够明显吗？其实我知道他说的做的都是对的，但我心里还是说不出来的难受，就觉得如果他没有女朋友，是不是我还有机会？但是时间又不能倒流，我注定不可能比新兰先遇到他。 这件事后来新兰也应该能感觉到了吧？ 应该是的，毕竟我的行为都那么明显了。但是他还是对我不设防，可能是觉得小雨足够靠谱吧，再加上他也不想和我撕破脸。我本来以为可能我们仨也就这样了，我再难受个一段时间，对小雨的感情淡了也就过去了。可谁知道新兰突然要被公派出国。 这也太巧了吧。 对啊，要不说这个故事很狗血呢，什么巧事都能碰上，我也这么觉得。那时候刚到冬天，新兰就被通知公派到法国学习四个月。四个月的时间其实也不是很长吧，我周围出国两三年的还挺多的，而且可以公费旅游学习不说，回来之后还能升职，确实是件好事儿。可是问题就是，小雨听见这件事之后有点生气，他本来就打算春节领着新兰回去见父母商量婚事的，现在呢却要四个月见不着人。换我是小雨，我也会不开心。更主要的是，新兰出国这件事儿之前从来没跟小雨打过招呼，都是等事情已经确定了才和他说的。 啊，这就有点奇怪了，这么大的事儿好歹应该商量一下吧。 可能还是因为新兰对小雨太有信心了吧，可能在他看来只有四个月，回来以后再谈婚论嫁也不迟，他们感情那么好，小雨怎么可能不让他去呢？可他没想到小雨竟然发了那么大的脾气，大吵了一架之后他们就开始冷战。我其实是站在小雨那边的，觉得新兰都有这么好的男朋友了也不知道珍惜。 哎，你不觉得小雨之所以那么生气也是因为你吗？ 因为我？ 如果不是你让他感受到了压力，他也不会对订婚这件事那么着急吧。他那么想让新兰赶紧见到自己的父母，不就是想让你放弃吗？ 他要是真对自己的感情有信心，又何必那么紧张？四个月就动摇了的话，他们又哪谈得上一辈子呀？ 你的意思是？ 其实不全是他的问题，你说的没错，主要还是因为我。新兰走了之后，我还是想放肆这么一回，我想再去争取小雨一次。如果小雨接受了，我就等新兰回来再求他原谅，如果小雨拒绝了，我就好好祝福新兰，就这么放手。 你，哎， 其实在新兰走的时候他俩已经和好了。那天我去送新兰，我们俩都不确定小雨会不会来，等了半天也不见人影，最后快登机了，小雨突然出现了，新兰特别开心地跑过去和他吻别。后来新兰还给我发微信说让我替他好好照顾小雨，我就打着新兰的幌子去接近小雨，就像他的代理女朋友那样。比如我会隔三差五的去他单位送个爱心午餐，周末拉他去小剧场听相声，他加班我主动过去帮忙整理资料，我还给他织过一条围巾，买过一套他一直想买的书，洗过好几次衣服，我还带他去捕过一次麻雀，爬过一次山，玩过一次游乐园，泡过一次露天温泉。新兰和我不一样，他不会做捕麻雀爬山这种事儿。我出于好胜心把新兰不会做的事儿全做了，我希望向小雨证明我比新兰更好，更值得他喜欢。 这四个月你从没有想过新兰的感受吗？ 我强迫自己不要去想，我一直告诉自己是新兰不知道珍惜，而且他明明也说了希望我照顾小雨，我只是做了新兰该做而没做的事， 我没有对不起他。不过当时也有人看出问题来了，小雨的很多朋友知道他女朋友是新兰，也知道新兰有我这么个闺蜜，所以有一次大家一起聚会时，不知道他们是开我的玩笑还是暗示我注意分寸，有个人就说，你这个代理女朋友做得挺好的呀。小雨赶紧调侃着给挡了回去，然后看了我一眼，我那时候就知道了，他对我也有好感了。我当时怎么说呢，竟然有了一种守得云开见月明的感觉，好像小雨不是别人的男朋友，我就是在正常的追求之后得到了他的认可，他一个眼神就能让我把所有的事情都抛到脑后。我那时候才知道，原来我这么不理智。 所以你就借这个机会向小雨告白了？ 我向他告白其实是在新兰回国的前一天，四个月真是太快了，也有可能是我太开心了的缘故吧，所以才会觉得时间过得那么快。我知道如果等新兰回来，我最想说的话再也没有机会说了，可是在我说之前他倒先开口了。 他说他喜欢你了？ 没有，他劝我离开。但是我知道他是喜欢我的，否则也不会拖到最后一天才让我走啊，所以我就拉着他去喝酒了。我记得那天晚上月亮很圆，但是我们都没有什么心思赏月，就这么一杯接一杯的喝，可能喝酒是真的壮胆吧，平时不敢干的事儿，借着酒劲儿都能干得出来。酒桌上我就和小雨坦白了，我说，你知道吗，我喜欢你，从第一眼我就喜欢你。小雨没说话，干了一杯酒，过了一会儿他才开口，他让我不要说这个，他不好受。就这样我们喝多了，互相搀扶着摇摇晃晃地回了他家。 你去了他家？ 对，然后发生了什么你也能猜到了吧。啊， 金兰后来都知道了。小雨说的？ 不是，第二天本来我和小雨说好了一起去接机，但最后只剩下我一个了，小雨走了。 走了？去哪儿了？ 不知道，那天之后他就没有消息了，我们去他公司找也没找到人。听他同事说，小雨只留了一封辞职信，本来马上要升职了的人突然就这么辞职了，他们也摸不着头脑。新兰特别难过，一边哭一边问我为什么。我当时把心一横就全说了，我说我对不起他，我想抱着他哭，可是他一把就把我推开了，他说他再也不想见到我。那时候我才意识到我做了一件多傻的事儿，我才明白我把我最好的朋友伤得多深。第二天新兰就走了，他给我发微信说他要去小雨的老家找小雨，他要告诉小雨过去发生的事都没有关系，他还愿意和小雨在一起。我收到留言后立刻就给他回了一条长长的微信，我向他道歉，跟他说他和小雨才是最般配的一对，我的出现一开始就是个错误，我求他原谅我，希望有一天他回来我们还能是朋友。 他回复了吗？ 这段话根本没有能发过去，他把我拉黑了。所以现在这座城市里我一个牵挂的人都没有了，我喜欢的人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我，宁可失踪也不愿意和我在一起，最好的朋友也不原谅我了。我知道是我咎由自取，其实他们都不该走， 该走的是我。 所以你才决定出国？ 嗯，想离开这里，出去反省一下，换个环境，或许脑子能清醒点吧。希望我回来的时候不会再做这样的傻事了。 其实防止自己再做傻事的方法很简单。 简单吗？ 哎，你稍等啊，我先送你一杯鸡尾酒。鸡尾酒，它是由白兰地、白朗姆酒、君度酒和柠檬汁调成的，名字叫做两者之间。 两者之间， 这就是我想告诉你的方法，可以防止你再做这样的傻事。 没明白。 我指的两者是指你的道德感和欲望。通过你的讲述，我能看出你曾经在这两者之间挣扎过，但你最终向你的欲望妥协了。爱这种感情是自然发生的，确实不分对错，它是我们人类的本能。但在爱欲之上，人类还有一种更高层次的情感，就是道德感。人之所以需要具备道德感，就是因为人身上具有动物性，这种动物性是自私的、冲动的，是很容易伤害到别人的，而道德感可以让我们去抑制这种动物性。 可能我就属于那种道德感很差的人吧，说白了就是渣呗。 如果你的道德感很差，就不会再看到新兰痛苦时那么自责了，更不会开始自我反省。你的错误在于，在之前的那段感情里，你向自己的本能妥协了。但其实哪怕是最渣的人也有道德感，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人性的本质就是善良的，所以我们在伤害别人的时候会愧疚，即便是十恶不赦的人也是如此，他们只是不想相信自己拥有这种感情罢了。你未来的路还很长，或许还会遇到在欲望与道德之间摇摆的时候，你只要时刻记得自己拥有善良的本质，只要能够回忆起新兰的眼泪，那么在两者之间做抉择就不会是难事。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闺蜜的男朋友我该不该追》，讲述洛洛，整理小梦，改编王浩洋，制作程涵，演播紫堂秀、陈光，录音严乔峰。人人都有故事，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有故事的人，写出你的故事，分享别人的故事。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环环相扣的情节，跌宕起伏的故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光影流声。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游览山清水秀的美景，感受千军万马的豪气，